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中国观察家。 大家好，我是朱明奇。1901年，梁启超在一篇名为《立宪法义》的文章中写道：“盖为宪法者，一国之元气也。宪法与民权，二者不可相离。”至此，现代意义上的“宪法”一词正式进入了中文，而建设宪政中国的梦想也成为了一代又一代国人的奋斗目标。97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在第15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战略。而在梁启超向国人介绍宪政的112年之后，中共的18大再次以政治纲领的形式强调了宪法的权威地位。梁启超在1901年认为，中国建立宪政要20年的时间。他的估计显然过于乐观了。时至今日，在中国大陆的每日生活中，宪法仍然是一个看上去很美的装饰。宪政在中国甚至连作为梦想的资格都岌岌可危。中国如何实现真正的宪政？党和法究竟是什么关系？中共的新领导人是否会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凤凰 U Radio 中国观察家专访法学泰斗、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校长江平教授。 凤凰 U Radio 中国观察家。 宪政就是以宪法体系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维护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有成文或者不成文的宪法性质法律，但是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是宪政。在中国，从皇帝时代的钦定宪法大纲，到共和革命的临时约法，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仍在使用的1982年宪法，100多年过去了，中国的宪法不停在换，对于宪政的描述也从君主立宪变成五权分立，再到了今天大陆学界提出的社会主义宪政。 我觉得在现今社会中，以宪政来治国是唯一的出路。如果放弃了以宪政来治国，应该说任何这其他的口号都不能够足以代表中国现代依法治国的表现的最科学的，我觉得还是应该是以宪政来治国。 宪政治国好像大家有这么一个社会层面，我们看到很多的共识，但是在今年的政府报告里面完全没有提到宪政。 宪政从任何的党的文件或者党的报告里面都没有提宪政，所以包括南方周末今年的这个元旦社论呢，提到了宪政的问题，也遭到了一种当局的一种封锁，是但是据我所知呢，现在我们国家有一个比较权威的机构曾经向中央提出来说，宪政不应该理解为是西方国家的一种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特有的一种方法，应该把它理解为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采用宪政的手段。据说这个意见领导上表示了是可以研究吧，可以认真来研究这个问题。所以我理解呢，宪政的虽然现在并没有公开在党的文件上或者法律文件上正式提，但是终究也不是认为是大逆不道的，是邪说似的，也并不是这样，所以处于一种中间状态吧。这是很可还可以很好探讨这个问题， 还有的谈， 探讨。 但是在宪政，您说有一个社会主义宪政的这个概念，但是我们在可能比如说人大委员长的这个讲话里面，我们听到的更多是这个三个至上五不搞这样的一种描述，会让人觉得好像官方有一种认识，就是宪政它是具有一种对抗性的，它会直接威胁到党的执政地位。那所以说这个社会主义宪政它怎么样来调和这个党的执政地位和依法治国或者说宪法的这个根本大法的这个关系呢？ 我是这么来理解的，以宪法来治国，对，那么依法治国也好，依宪治国也好，都是法律。 嗯， 那么怎么来理解这个法律的精神？我觉得有两层意思。一般说来呢，我们讲的法律是制度。如果从法律作为制度来治国，是吧？宪法作为制度我们来治国，那么这是一个层次。要从这个层次来看呢，当然了，我们的宪法里面是写的党的领导，但是是在前言里面写的，是吧？ 嗯， 这个至今还有争论，有人说是宪法的前言不算是宪法的条文，有人说宪法是包含的前言。不管怎么说，终究我们的宪法肯定的是党的领导，是吧？所以这个制度里面包含着这层意思。 嗯， 但是我们讲法律的精神，我们讲法律的另外一方面，包括宪法，除了制度之外，它还有理念的部分。嗯，我觉得从理念部分来说的话，那应该说现在的宪法就有它的不足了。 嗯， 不能够仅仅以现在的这个宪法作为它的目标，因为现在宪法本身还仍然是一党执政下面的这个宪法，是吧？从我们来说，我们当然是希望改变这个东西，是吧？ 您说改变是一党， 就是完全是由一个党来执政了，应该可以允许人民的一种选择了，这当然是更高的期望。 嗯， 我是觉得我们的宪政的理念应当是以理念作为它的治国。 嗯， 这个应该更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嗯，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宪政的理念就包含了民主啊、自由啊、人权呐、啊， 嗯， 这样的一些理念。如果我们一个宪法里面连民主、自由、人权都没有，那这个法治就是专制的法治了，这是不可取的。 嗯，那听您这样的一个表述，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一提民主、自由、人权，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具有强烈对抗色彩的，或者说是敏感度很高的一个提法，这是不是也造成现在提宪政是一个禁区的原因呢？ 禁区， 比如像南方周末，它的宪政在官方的表述里面，宪政这个词是消失的。 因为宪政恐怕现在谁也不没法给它做了一个完全一致的定义，是吧？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阶段可能有不同的诉求，是吧？所以我觉得宪政总的来说应该是一个具有我们的价值观念取向的一个目标。 嗯， 而这个价值观念也就是四个内容：人权、自由、民主、法治，是不是？缺少这四个东西的任何一个方面，我们很难说它是一个宪政的国家，按照宪政的理念来诉求的这个目标还是欠缺的。 那社会主义宪政呢？什么叫做社会主义宪政？这里面的社会主义的这部分是什么？ 我理解社会主义也就是包含了人的解放吧。 人的解放， 人的解放 我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就是两个解放，一个生产力的解放，物质上的解放，一个是人的精神的解放。这点应该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面已经明确提出来了，是不是？社会主义应该有具有战胜，它要战胜资本主义，它必须它的劳动生产率要高过它呀。 嗯， 如果你的物资还是贫困的，你怎么能够战胜呢？是不是？ 嗯。 第二个就是人的解放，人的解放非常重要，是吧？因为我们讲社会主义就是讲把人从原来的这个制度里面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那么这就应该说给人更多的自由。所以我们如果讲发展是硬道理嘛， 嗯， 邓小平同志这不常讲发展是硬道理嘛，那么我讲人权同样也是一个硬道理。 嗯， 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发展是硬道理，就是发展没有什么意识形态的区别，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社会主义发展，你只要生产力发展前进，这就是社会的前进，是不是？在这个意义上不可能再讲社会主义的或者资本主义的，我们 不讨论性资性， 我们宁可要资本主义的草，不要社会，像这样的一些概念都是虚假的。四人帮那时候唯生产力论就是这样，生产力要分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人权也是这样，人的权利那不能够再来分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嗯， 你只要是给人更多的自由，给人更多的权利上的保障，我就赞成，不要再分社会主义的人权和资本主义的人权。 嗯， 人权是一个目标，我们应该扩大，但是现在看起来这方面还是差一些。 嗯， 我们社会主义最大的问题搞了多少年，就是这两个缺乏呀， 两个解放。 对， 嗯， 也就是说你从苏联解体来看，那苏联也就是在这两个方面都没有能够做到战胜资本主义， 既没有解放生产力，也没有解放 是物质大大的缺乏，而且呢在人权方面也是更显得不如西方国家。 嗯， 这就造成他的内在的崩溃了，原因就在这。 凤凰 U Radio 中国观察家， 在今日中国，记者和律师是最活跃的公民社会实践者，两者是中国公民社会的中坚力量，也是维护公民权利的急先锋。而在记者和律师高声疾呼之外，在中国的普通民众中，深植维护自我权利和法治的意识，更是一场艰巨的社会改造工程。 有人说这个一个是律师，还有一个是记者，有的时候比如说有爆料啊这样的事情，律师和记者现在是中国这个走在社会改革的第一线，您怎么样看这样的一种现象？ 我觉得 律师他本身是有这样的功能， 这个是客观实际的情况。 嗯， 嗯，那么客观实际情况呢，我原来是学新闻的，原来我的目的就是要从事记者，后来参加工作以后派我到苏联去学习法律。 嗯， 我可以说法律和新闻现在看起来确实有内在很大的共同性。 嗯， 因为记者来说他追求的是真实性，他既然要追求真实性，如果有一种东西要束缚了他，使他高于这个新闻的真实性， 那么他就会有一个抵制的抵抗的一种情绪，是不是？所以有一段我们在党性啊和人民性啊在真实性啊新闻这些问题上始终有存在着一个争论，就是在这新闻的真实性上面是不是还有一个党性， 嗯， 是不是？是不是要服从更高的一个党的利益？如果党的利益认为你这个新闻的真实不利于党，那是不是就可以不报道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冲突是很自然的。如果一个人搞新闻工作，在这个地方必然会发生疑问。那么同样法律也有这个问题，法律是讲的公平正义，是吧？如果过去我们讲的是阶级斗争，那我们可以说我们和世界各国法律不一样， 法律是专政工具， 是专政工具。那现在如果我们讲公平正义，那应该都讲的是公平正义啊。如果要讲公平正义，就马上面临一个问题，在公平正义这个问题上，那你法院服从什么？你是服从法律啊，你还是在上面服从党的利益？如果党的利益，党的政法委员会认为这个判决影响到了稳定，那你怎么办呢？那你是按法院的判决来做，还是按照稳定压倒一切来做？这个必然会发生矛盾。那么真正作为法律人来说，应该只有一个，就是把公平正义看到更高。这个三个之上就是这个问题，是吧？原来我们讲了宪法讲的法院只服从法律，是吧？现在你在这个上面又加了两个至上，那你怎么办？所以我觉得现在保护人权这个问题上，在新闻工作者、记者和律师作为一个先锋式的，这是一个合乎自然规律的一个现象。 他们的工作性质决定了 他们工作的性质啊，是在的。 您觉得有一种比较温和的维护自己权利的方式存在的吗？ 所谓的温和的方式就是依法，在法律范围内。 那如果我遇到了，我作为一个公民，我遇到了不公， 那你就按照法律程序，告状。法院判决错误，你依照程序你来保护自己权利。你不能说我认为法院判决不公我就造反，我就反抗他，那不行。这个问题应该说是一个法治观念里面非常重要的。 您觉得现在中国人缺这种法治？ 缺少，缺少。 嗯， 往往是以自己的愿望，我认为你法律的判决错，我就反抗你，我甚至不执行，我跟你对抗，那不行。是法律的一个原则的一个思想，就是像古希腊的苏格拉底的这个想法，是吧？法律判我有罪了，判我死刑了，那么我去努力去辩护，争取说明我的，最后还是判我死刑，他完全服从。这就是应该有的一种法治观念，即使这个法律是错了，但是这个法律在没有改变之前还只能服从。 凤凰 U Radio 中国观察家。政法委员会简称政法委，是中共对司法机构实施领导的党内机构，管辖范围涵盖公安、检察、法院。在中国的法治实践中，政法委的权力边界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的司法公正。 您刚刚说的党性跟这个法律服从法律之间的这个问题，党的十八大也提到了这么一句，任何组织 党也必须要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这是没有问题， 这是没有问题，对，但是这个可能做得到吗？ 所以现在就有个问题了，如果我们现在要谈在法院工作，我撇开别的只讲法院工作，我们提出来是只服从法律，那么我认为党如果有任何利益的话，那么可以说法院的判决能够按照法律或者宪法作为最高的标准来判决，那就是代表了党的利益了，如果有的话。 即使这个在这个可能是比如说派党代表败诉也是维护了党的利益， 哎，对对对，因为这个问题是很明显啊，因为你既然要强调党的利益，党又没有另外自己的利益，是不是？你制定的法律你是完全都拥护的，这个立法权那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制定的，那么法院的法官严格按照法律来判决，这就是代表了党的利益。如果在这之外我再提一个党的利益，我认为就是画蛇添足了，那弄了就是弄巧成拙了，那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了，那就是如果法院的判决党认为他是违反了自己的利益，那这就被人不服从了，那我就要可以让你来改变，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变成党在审判工作中还有另外的利益，那个利益就是自己的利益至上了，那这个东西那就曲解了原来我们宪法的精神。原来宪法的精神解释了就是这样，是吧？严格按照法律来判，这个就是一个党性，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符合党的利益，就是这个意义上来说可以说是符合党的利益，除此之外在服从党的政法委员会啊或者党的哪个机构的人的指示啊，那是完全错误了，因为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审判权变成党的权利了，把审判权变成党的权利，这是非常危险的，那就变成党也可以行使法院的职能了。 现在可能党没有直接行使，但是我们在注意到这个官方的表述里面都是领导法院或者说对法院进行指导那包括您刚刚提到的中央政法委，中央政法委今年的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他不再是这个常委了， 是， 那您觉得这一个变化是一个有利于法治的一个变化吗？ 我觉得很有利，因为我们把政法委书记作为常委的成员来说，这就是把政法工作太突出了，甚至于凌驾到他能够独立来行使其他各方在政法方面的这种权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政法委书记作为常委来说，他就等于说他独当一面的来代表党来行使这个领导权，那是很容易把法治变成了人治，事实上也是这样，因为我们国家严格说来是党治并不是真正的法治，因为明确讲了最高的领导是党吧，是不是？所以这种党治很容易变成人治，个人的权力太大了，这个个人的权力伟大不掉，最后它形成的危险性也比较大，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改变是完全正确的。 您刚刚说到它的危险性是指 危险，危险就是因为它权力太大了，你知道任何国家的政法工作从苏联科格勃时候开始，是不是？它就 可能就是主使得一个政权发生变化，发生危机，都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因为法治受到破坏了。如果我们讲的是公检法是独立的，它有各自的制约的作用，那当然很好。当然如果我们高度把它统一起来，都在政法委下面，政法委就可以指示在公检法中的他的权利都是他的下属的，那就很危险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法委弄不好就是变成警察国家了。这个警察在世界任何国家，警察作用都非常重要，因为没有警察很难维护社会秩序。但是警察国家太可怕了，因为警察国家就意味着确定了你的法院的判决等等都是以公安为主导，因为公安侦查的是什么就是什么。所以我看了最近浙江省法院的院长的齐齐的讲话，他就讲到这个问题，是吧？一个呢，他讲到呢，现代的这个法院呢，他讲了一个思想，就是只要什么地方有刑讯逼供的，那就会有冤假错案，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就是法院的判决现在很为难。 怎么为难？ 怎么为难？就是这个，就是公安侦查的，法院能把它全否定吗？ 因为大家是一个系统。 对呀，不是，就是如果他敢于动不动就把公安的拿出来这侦查结论推翻了，那就意味着你不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破坏团结， 破坏团结。因为现在地方上很重要的一个权利是公安，维护社会的秩序的也在公安，所以公安的结论也是不太好随便推翻。某种意义上来说，公安局长的地位比你法院院长高，对不对？ 这是很实际的情况。 你要是把公安局长的动不动就推翻，那你不是跟人家对着干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就会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大的顾虑。他终究这三家是要共同存在呀、啊，你不能动不动法院的这 公检法联合办案。 是啊，所以这而公检法联合办案就是很大的危险了，那就人权就容易丧失。 嗯， 因为公安很多的问题就是治你的罪嘛，对不对？所以他侦查是作为一个基础，所以侦查的结论如果我们不敢把它随便推翻，那很危险。 好了，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三 d 化新闻中国观察家系列之法学泰斗，采访到的是中国政法大学的终身校长江平教授的专访。那同时呢，这个专访的下集呢将会在本周五播出。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来关注到三 d 化新闻的内容。好，那同时呢，在我们今天的12:40呢，我们今天的有话直说的内容也将会为大家来展开。那今天呢，我们有话直说的内容将会一起来聚焦到今天的清明节。说到今天的清明节呢，其实大家原本想哈，清明节呢是大家对于这个逝者的一个怀念寄托 思念的这样一个时间。然而呢，现今的清明节每当到这个的时候呢，大家都把这个目光是转向到了说，哎，这个墓地和天价墓地和这个殡葬暴利的等等一个情况。那最近呢就有这个有关这个消息说啊，这个中国内地现在不到一平方米的墓穴呢是要比这个商品房还要贵。于是呢，网上就流传了一句话，叫做清明时节雨纷纷，一问木价欲断魂呢。那今天我们有话直说的这个题目呢，就是说这个殡葬暴利是否是人为操作和人为来炒作的呢？大家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意见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跟我们直接进行交流。好，那香港的朋友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18723461872346，那内地的朋友呢可以拨打40012009000，来通过这两个热线跟我们交流。同时呢，如果您有凤凰 FM 的这个 apps 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这个3D 化新闻当中找到一键 call in 功能，就直接可以跟明红来进行交流了。好了，那一会儿我们再见。 3D 化新闻，有话直说。 2013年4月4号，欢迎来到今天的 3D 化新闻，有话直说，我是刘明红。今天的4月4号是这个清明节哈，那我们看到中国内地和香港呢都是放了一天的清明节的假期。那今天这个明红呢在这个香港呢，今天早上一出来上班的时候就发现，诶，很多这个香港人大在这个等这个巴士啊，都是要去这个山上这个墓地来进行祭祀亲人的活动。那在香港呢，把这样一个活动呢称为叫做拜山。Harry 呢明红呢也有跟这个香港朋友一块去拜过山哈，去他们的这个亲人离去的亲人这个墓前来看。香港的墓地呢跟以前明红在中国内地看到的墓地很不相同。内地的墓地呢是会有大概比如说一平方或两平方的这样一个地方，会有一个很大的石碑，然后会有这样一个自己的一个区域专属于自己的。然而呢，香港的这个墓地呢，大部分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哈，这样的墓地是属于一种壁葬，就是呢，在一幅大的墙壁上面，然后每一个人的亲人呢，只是很小很小，大概这个一个小长方形，这个长方形的长呢，长宽呢，大概是在这个20厘米左右的这样一个小的墙壁上一个小格子来储藏他们的骨灰。那亲人呢，就是在楼下望着这个逝去亲人的照片来进行一个祭祀的活动。虽然说香港的这个面积比内地小很多，但是每年香港的很多这样一些到这个清明节假期或者是在平时的有一些假期的时候呢，都会很多亲人到山上来怀念自己的亲人。我所体会到的那样一种对于亲人的思念和那样一种情感，完全不会比内地要逊色，虽然说我们在地方上小很多。可是呢，今天并不想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经历哈，今天是想跟大家引出到我们今天有话直说的一个话题，就是看到在中国内地不断出现的这样一个天价墓地，大家对于殡葬业的这样一个暴利情况是不断成为大家媒体关注的焦点。网上有句话特别想跟大家再次来说一说，叫做清明时节雨纷纷，一问墓价欲断魂。原本是一首寄托思念的诗词，到现在变成了调侃的一句笑言。那今天就想问问大家，为什么在中国内地会出现殡葬暴利和天价墓地，是否是人为炒作的呢？好，那今天呢我们是开通了两路热线，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466，那内地的朋友呢可以拨打40012009000 40012009000，或者在我们的 APP 上通过一键 call in 功能跟明红直接来进行交流。好，今天我们的听众在我们的线上的第一位呢是我们的王先生。好，王先生你好。 哎，好的。 王先生想请问一下，今天清明节有什么安排吗？ 今天我还是上班。 今天上班。那今天我们的话题说到这个内地的殡葬业的情况哈，像您觉得说殡葬这个暴利还有天价墓地是人为炒作的吗？ 因为我想说，其实近年来这种殡葬业的整个一个暴利的这么一个情况，可能是越来越盛了。每年我们看到报道上也很多，但是感觉从一个人去世之后，他整个一条产业，就一个殡葬行业形成一个产业链嘛，从火化到安葬到祭扫。这其实每一个环节都是很大的，都能产生很大的暴利。那就比方说那个从里面的火化这个行业，以前我据说我的一个班主任告诉我说，火葬场的工作人员好像都是公务员编制或者是事业单位编制，他们的薪水是所有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里面最高的。那当然这一部分我们无法考证。那么从墓地这一块来说的话， 我们看到这几年好像像墓地就像人家炒地皮炒楼一样。 嗯， 但我觉得尤其是这几年来，我前几天也去扫墓了嘛，哦，看到的那些墓地都是非常豪迈，非常有气派，就跟那种古代园林一样。 嗯，在哪儿扫墓的？ 这个 在哪里扫墓的？ 在上海。 上海 啊，那其实从这个背后的根源上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国人在文化上的一个自古以来的一个崇尚祭祖的一个现象，就是从文化上面的一个考证了，就是说中国人比较崇尚祭祖，崇尚厚葬。那么我们都知道现在中国人好像活着的时候都要争口气，都是要为了面子，为了房子，为了车子，就像这样一些事情。那么死了呢，大家尤其家属也会在祭扫啊，在安葬方面也会为了好像争取一些面子，或者是对为了对过去人的一些尊重，追求在安葬方面有更高的追求。 嗯， 那我觉得其实这其实本身这里面体现出来的是中国人对一个世界观，对一个人生观的一个认识。所以我们看到中国人跟外国人对于安葬这件事情的不同看法，不同认识，这其实背后是中国人对在人生观跟世界观上的不同看法。 好， 我觉得 好，谢谢王先生。最后问一下，王先生还在哪里？ 哦，在上海。 上海的王先生哈，谢谢您。再见。刚王先生说啊，他前两天去扫墓啊，是在这个上海的这个墓地，感觉这个墓地呢，感修的非常的豪华哈，都是一些非常大面积的墓。他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现在跟我们中国的这个老百姓厚葬的一个观念有关，因为大家要厚葬，希望有面子，进行个攀比，所以才会给这些墓地和这些殡葬业的销售者、经营者有机可乘，来争取这样一个暴利的存在。非常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到第二位，是我们的梁先生哈，梁先生你好。 哎，你好，你好。 哎，梁先生，您怎么来看啊？这个清明节期间，大家啊，不仅是好像原本是怀念亲人的一个时间，可是现在呢，大家却是对于天价墓地、对于这个殡葬暴利是很多的担忧。您觉得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些情况呢？ 清明节是中国一个传统节日，这个是应该是保祭祖，追思先祖，这是应该保持的。但是现在的话呢，就是呢，这个墓葬的话呢，这个目前的风气不好，越来越大，越来越豪华。我呢有两条建议。第一条的话呢，就是大力提倡海葬和树葬。树葬呢，不留坟头，不立碑，树上呢可以挂个牌子。大力提倡呢，这个海葬和树葬呢，国家呢，可以拿出财政，国家财政呢可以拿出一部分钱来给予补贴，这个鼓励这个海葬树葬，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就是这个共产党员，尤其是中央领导要带头。说句老实话，这些年来呢，八宝山革命工呢，在这方面没带好头。墓地越来越大，好，这个墓碑越来越豪华，墓碑呢从这个半人高，一人高，现在超过一人高。那个地块的话呢，站着的话呢，本来是一个八仙桌那么大，现在叫单人床、双人床、甚至小房子那么大，这个头戴的不好。所以我觉得的话呢，如果说8000万共产党员带头海葬树葬，这个尤其中央领导带头，我觉得这个风气的话呢是会好转的。 好的，谢谢梁先生啊，说的非常好，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刚梁先生他提倡到说啊，有一个这个要提倡海葬还有树葬，尤其是这个党员还有这个国家领导人要带好这个头哈。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到下一位是Helen 你好。 喂 Helen 是你。 Hi, 请问 Helen 来在哪里？ 喂，有点不清楚。 喂，可以听到吗 Helen？ 我是明红。 可以听到。 Helen 来在哪里？ 我是台湾，现在在香港工作。 哦，台湾人 ，OK。哎，那今天其实我们谈到有关这个中国内地一个天价墓地的情况，好，特别想问问您，哎，这个台湾哈，就是台湾大家这个实行这个殡葬业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台湾的墓地也很贵吗？ 台湾其实近几年的话是比较流行，就是用灵骨塔的方式啦，所以就是说不用真的去买一块地。买一块地皮的话，现在在台湾也是要蛮贵的。然后一般的百姓就已经都能够接受，就是买一个塔位。然后其实这样对祖先来说，有点像是住在公寓里面哦，就是大家就是住在一起。那比较好的是说，这些灵骨塔都是有管理的，就是有 有那个他们这个塔屋塔都是有就是专门的那个专业的管理的团队，那他们就是定期会、也是会帮他们上香，就说不用等到说什么好像一年才会有一次有人去拜他们，这样就是定期的、他们也会帮他们做一些法事上香什么，感觉上其实好像感觉我觉得啦，住在里面的话可能会比较不孤单，会比住在墓园里面好。 对啊，所以啊、您刚刚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把这个灵骨塔，灵骨塔是举成一个算是公寓哈。那可能如果你像内地的这种单个的墓地的话，可能是算是自己的这个单栋别墅嘛。那这个您看，那台湾人对于做这个灵骨塔会，大家会觉得说，哎，这也是对我祖先非常孝敬，也能够尽孝的这样一个方式吗？这个观念， 啊、我觉得是可以尽孝的，因为老实说，现在的。年轻一辈经济能力也不是真的多阔绰，可以买一个墓园给长辈嘛。那其实长辈他们过世的时候也都不想要造成子女很大的负担什么的，他们也不会就是排斥火葬，就是他们生前的时候也不会，就是也都很多有些都会有留那个生前遗嘱，就是会交代他后事怎么做。那大部分都不会特别要求子女什么一定要买一个大墓园什么风水宝地啊，大家都希望就是未来子孙能够过得开心就好，不要给他们造成什么负担，所以现在就是这种灵骨塔的方式，老年人或者是年轻人都蛮能接受，而且都觉得不错。这样子其实老实说就是墓地平常也都会有人去帮你管理，是我觉得相对比较好，因为像是以前很早以前我奶奶也是土葬，但那时候我们真的是可能一年才去一次或一年去两次，那草真的都长出来了，感觉就有点寂寥的感觉。那在那个灵骨塔里面的话，就是香火鼎盛是一直都会有的。 想再问多一句啊，这个台湾的灵骨塔是不是跟这个香港的这个壁葬啊，就是也是在一个墙壁上会有很多的这个一个小格子这样的呢？ 有一点类似。然后灵骨塔它也是有就是有公家有私人的哦，那私人的它当然就是会号称它的风水比较好，可能是在某一个山上面啊，然后会有比较好的管理，但是公家的我觉得也都还不错啦。对， 好，谢谢 Helen。 您说。 好，没有，我是说就是在台湾这一个部分还不至于造成就是一般百姓很大的负担咯。 好的，谢谢 Helen 哈，谢谢您，再见。 不会，拜。 那在台湾的 Helen 呢，刚刚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啊，说到在台湾呢，其实现在普通老百姓来说哈，他们是流行一个叫做灵骨塔的这样一个殡葬的方式，就大家一起呢是有点像这个公寓一样哈，大家每个人会有一个小的格子，然后大家呢是有一个常年会有这个人在管理，做一些法事啊，还有同时一些这个清扫的一些工作。诶，他说到可能这个逝去的老人住在这个灵骨塔里面，反而不会像住在单独的墓园那样孤单和寂寞，如果墓园没有人，亲人每天都去的话，可能长起的这个杂草丛生的时候，反而会给人一种凄凉的感觉。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再来接听到最后一位我们听众的电话，刘先生。好，刘先生您好，你已经在线上了。 哎，你好。 刘先生来自哪里？ 来自香港。 香港的刘先生好，我们刚刚说了很多，也看到台湾哈，他们这个殡葬的方式，您觉得中国内地造成这样一个殡葬暴力的情况，到底是不是仅仅因为说，哎，我们这个中国老百姓一个厚葬要尽孝的这样一个观念呢？ 可能说传统的观念可能对这个暴力有一定的推波助澜的这个作用，但是我认为这个根本原因可能还是在于政府部门或者是利益集团的对这个殡葬业的一种垄断，垄断机制，主要是因为你想，因为现在像对于殡葬业来说，主要是民政部在管理这些嘛。他虽然近几年还是他自己一直在说他什么对一些收费进行了一些比较严格的控制，但是对于整个，比如说对一个人办殡葬。办丧事进行的整个一个流程，他有很多地方他留了，他给自己或者是给相关的相关的企业留了很多这个赚取暴利的这个利润的余地，就实际上他的那个控制其实根本不是特别严，甚至说他 他对这个殡葬行业这个控制或者是监管的根本目的，就是在于为了让自己或者是为了让他的相关利益集团赚取更多的这个利润。 嗯，所以最终还是这个制度的建造者，他们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来做的这样一个制度的安排。 我是这么认为的。 嗯，好的，谢谢刘先生哈，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刚刚最后一位刘先生呢，他是从这个政府这个监管这个制度方面来谈到有关这个殡葬业的这样一个暴力的情况。的确我们看到呢，说其实在今年这个两会当中，民政部的部长呢就有说到说，其实这个民政部啊推出了很多像比如说这个廉价的这个火葬盒等等这样一个情况，但是并不是作为这个政府部门，并不是单单说诶我有这样一个服务在这儿，然后同时政府呢还需要起到一个职责，说诶能够顺利的引导和顺利的教育说所有的民众说，原来这个做一个生态，做一个理性，做一个环保的这样一个殡葬的观念，其实也是政府应该加强的一方面。好，今天我们的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谈到的是有关在清明节时间我们看到天价墓地和殡葬暴力的情况。非常感谢所有朋友打来电话，那同时呢也希望各位能够持续在我们的微博，持续在我们的电台的这个讨论的平台上发表您的观点。好了，以上是今天有话直说的全部内容，我是明红，再次祝大家清明节快乐。